1972年，帕瓦罗蒂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与萨瑟兰合作演出了《军中女郎》。在刚才我们听到了他令人震撼的连续唱出9个 High C， 震动了国际乐坛。从此，帕瓦罗蒂被称为高音 C 之王。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帕瓦罗蒂在鼎盛时期的录音，接下来这一首来自他一生中录制的唯一一张跨界专辑，也是最后一张录音室专辑。这张专辑是2003年发行的，当时帕瓦罗蒂68岁，而下面的这首作品就叫做这首歌。 La notte qui non torna più dal giorno che sei andata via ed il cielo ha smesso di giocare con le stelle, con la luna e le nuvole. Sono ferme qui come lacrime che non cadono.Vedi come il tempo perde anche i ricordi, resta solo il canto di un amore che non muore. Vedi, 叫做这首歌，歌中好像唱出了帕瓦罗蒂很复杂的心情，因为据说帕瓦罗蒂在这之前很拒绝一张跨界专辑，但是他刚刚出生的女儿爱丽丝让他改变了这个想法，他又做了一个新的尝试，将自己所有的爱融合在这张专辑中，而这张专辑就叫做我喜欢你。 也是这首作品的名字，帕瓦罗蒂唱出了多少眷恋呀，对家乡，对亲人，对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还有对他所热爱的音乐。意大利北部城市位于波河的南岸，它拥有意大利的美食天堂还有饮琴之都的美誉，这里一年四季分明，气候宜人。摩德纳市一直是意大利传统的工业农业重镇，摩德纳的土地肥沃，雨水充沛，物产丰富，拥有意大利美食天堂的美誉， 许多国际和意大利的文化教育等活动都会在摩德纳市举行。而摩德纳所在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美食在意大利享有盛誉，像这里的蔬菜、奶酪、火腿、美酒等都是店家自产，既新鲜美味又带着浓郁的地方特色，难怪帕罗蒂对自己家乡的美食赞不绝口。没错，帕罗蒂就出生在这里，意大利的摩德纳市。还记得帕罗蒂多次举办过他和他的朋友们音乐会吗？也都是在自己的家乡摩德纳市所举办的。我记得好像有句俗话叫一个人的胃就是故乡，这句话来形容帕罗蒂还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据说帕罗蒂每次出国巡演都要带自己的固定厨师和自己家乡的饭菜。帕罗蒂1935年生于意大利摩德纳市郊的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当过面包师，母亲是雪茄烟厂的女工，但他们都酷爱音乐，尤其他的父亲是当地颇有名气的业余男高音。帕罗蒂有着一副天生的好嗓子，自幼就与歌声结伴，因此他非常渴望自己能够到音乐学院深造。可是命运却没有给他机会，他被一所师范院校录取了。在师范学院里，他的成绩非常优秀，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位优秀的中学老师，而且在当时的意大利，中学老师也是收入非常稳定，而且受人尊敬。但是帕罗蒂却有另外的想法，他爱好音乐，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位歌唱家。当时据说帕罗蒂犹豫了，他既不想放弃教师的职业，又不想放弃自己的理想，还是他的父亲开导了他。他的父亲对他说，人不能同时坐两把椅子，那样只会掉到椅子中间的地上。在生活中，你必须学会放弃其中的一把椅子。帕罗蒂领会了父亲的教诲，他果断地放弃了教师的职业，为自己选择了终生的职业，歌唱。帕罗蒂开始学声乐其实已经很晚了，1955年他才开始。1961年，25岁的帕罗蒂演唱歌剧波西米亚人的主角鲁道夫的咏叹调，荣获了一等奖。同一年1961年，帕罗蒂首次在勒佐艾米利亚剧院登台演出波西米亚人全剧。 Per sogni e per chimere 艺术家的生涯，冰凉的小手，这是帕瓦罗蒂年轻时候的录音，声音中呈现的状态是如此的松弛明亮。也是因为这部歌剧《艺术家的生涯》，他演唱的鲁道夫真的带有这种气质，文艺而浪漫，你从他的歌声中还听到了忧郁的气质。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则是呈现了帕瓦罗蒂那明朗金属般的意大利美声，幽吟诗人柴堆上火焰熊熊。这是威尔第的歌剧《游吟诗人》当中的咏叹调《柴堆上火焰熊熊》。这里是古典也流行，今天古月为你带来帕瓦罗蒂的精彩美声。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欢迎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意大利美声的辉煌。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9月15号晚，北京音乐广播将在国图艺术中心举办时光四重奏音乐会，这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12场活动。音乐家们将带来最经典的古典音乐作品和舞曲及电影音乐，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就有机会免费获取门票。继续来关注，爱奇艺首创国内首档打歌节目《中国音乐公告牌》，准备将打歌这一形态做成固定综艺节目，而那些观众热爱的人气歌手也将出现在节目中。该节目第一期吸引了蔡徐坤、艾弗杰尼、周杰琼等6位音乐人来打歌，节目将打造全新同名音乐榜单《中国音乐公告牌》。该榜单由节目联合 Billboard China、网易云音乐、新浪微博、百度等多个平台，基于2018年在中国发行的音乐作品打造。中国音乐公告牌总制片江斌透露，节目组大胆采用真人秀加舞台秀的创新表现形式，不仅将增加节目的可看度，重要的是通过真人秀能让观众了解打歌的含义及音乐人幕后的故事。该节目将于7号晚8点在爱奇艺首播。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Maria, basta un mezza via, cerco pa' vedere. Non trovo la repace, ma la te faccio giorno, sempre che stacca attorno, sperandoci a parlare. Quanto suon che perdo per te, fammi dormire, nata volta abbracciata con te. Oi Marie, quanto suon. Marie, una manera, non segna nemmeno tra. Sola chitarra mia, Maria sei scelta, una bella serenata, facimola sentire. Quanta suon che perdo per te, fammi dormire, abbracciate un poco tutte. Oi Marì, quanta suon che perdo per te. 时间退回到1999年，这是在帕瓦罗蒂和他的朋友们音乐会上，帕瓦罗蒂和意大利的著名歌手 Jenny 穆兰迪共同演唱的一首 Maria Maria。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你带来的是帕瓦罗蒂的歌声。上半时段呢，我们听到的大多是帕瓦罗蒂的成名作，还有他的美声呈现。而在下半时段呢，我要为你带来的是与帕瓦罗蒂合作的二重唱。时间回到1992年，从这一年开始，每隔几年，帕瓦罗蒂都会在自己的家乡意大利的摩德纳举行慈善义演。这些音乐会跨越了音乐、肤色、种族、语言，援助了世界上各地处于战火或病痛中的儿童。而在这些音乐会中，帕瓦罗蒂也扩大了意大利美声的含义，让更多的人通过通俗的方式来了解歌剧，来了解古典音乐。而就在帕瓦罗蒂的强大的号召下，跨界音乐的合作也以无与伦比的形式展开了。 首歌的名称虽然是爱恨交织的 I hate you then I love you， 但是音乐中无比的浪漫。帕罗蒂和他的朋友们慈善演唱会一共举行过七场，受邀的来宾横跨流行、爵士、古典、摇滚、民谣等等多种曲风，大牌云集。虽然是大牌云集，但其实呢，音乐会的水准也有高高低低。因为帕瓦罗蒂意大利美声与很多的流行或者其他唱法的著名歌手合作，在音色声线上有时候其实并不是那么搭，但是他与斯林迪昂的合作堪称是完美。 My life would be so empty as soon as you have gone. Impossible to live with you, but I could never live without you. Oh, 跨界的演唱方式并不是由帕罗蒂最开始的，但是却由帕罗蒂兴起的。其实很多古典的歌唱家也尝试过这种方式，但是帕罗蒂音色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音色转换。即使不用飙高音，帕罗蒂的自如的音色转换，他的演唱方式，他的音区都显得自然无比，所以他可以和不同风格的音乐家们来混搭。比方说接下来我要给你带来一首很酷的，由擅长演唱百老汇音乐剧的 Lisa Minnelli 的拿手曲目《纽约纽约》，她和老帕的合作也是堪称经典。 Spreading the news, I'm leaving today. I wanna be a part of it. New York, New York. These vagabond shows are longing to strive and step around the heart of it. New York.